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濱嘅海灘嗰度出世嘅。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係發生緊自己身上嘅嘢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記得嘅。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佢會喺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嘅商人嘅天下。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係劉世良， 我係邝明孙。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 好啦，首先咧就再呼籲大家咧，就係6月9号。咁咧就係民陣發起嘅呢個我哋稱呼叫做盡地一煲大遊行。咁啊，無論你準備移民好，送仔女去外國讀書好， 殊死一戰， 殊死一戰。咁咧就我哋希望有超過50万人出嚟，目的只有一個，就係林鄭月娥下台。 嗯， 無論呢個法例過唔過都好，我哋一定要做到一樣嘢，就係所有出賣香港利益嘅人，最終都是要俾民意去懲罰嘅。 我同意你一個觀點咧，頭先你提到咧，就係咧上一次老董落台之後咧，換嚟我哋10年咧，起碼嗰個自由、 相對一個平和嘅局面嚟嘅，其實 自由啊、人權啊，甚至乎社會嗰個和諧性咧，即係所謂保持翻一國兩制嗰個面貌啦。起碼我啲反對派， 起碼佢有縮一縮，係啊， 係啊，都係相對係好啲嘅。即係你話齋。即係當然啦，唔知係主觀期望嘅幻想咧，就係揾阿胡須仔出嚟安撫下局面啦。 冇其他選擇嘅喎，你問我， 亦都有個好處嘅。如果我哋當係一個籌碼嘅話，咁美國佬同老共喺嗰啲問題上邊講到8899數冇所謂啦。OK， 起碼你香港經濟都唔會受影響啊嘛。因為有而家有好多人估計咧，呢一場貿易戰咧就係各自咧就唔見2% 嘅 GDP， 即係中美嘅香港啊仲大鑊。好似話唔見3-4咁， 大家都唔想出血嘅，我覺得其實香港就已經由4点几跌到個 GDP growth 跌到0.5，再跌落去就0，跟住負數、負增長。 嗯，咁啊-4就好大鑊， 所以我就話 失業就你㗎啦。 嗱，頭先我哋講開咧，即係連登仔自發上街宣傳反送中咧，其實成寨嘅聽眾都可以自己做，我哋亦都會有個 Telegram 嘅 group， 咁大家可以加入去呢個 Telegram 嘅 group， 阿 Lance 咧負責去 manage。 嗯， 如果有呢啲嘅活動嗰陣時咧，喺個 Telegram 嘅 group 嗰度咧，會通知大家。因為你好簡單，你唔好講咁多 technical 嘅嘢。我覺得，當呢個法例通過，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已經結束， 等於我哋搬咗翻深圳同上海住。 我唔理你究竟啊，我會唔會犯法，我會唔會被拉？而家國際社會就話俾人聽，當你一國兩制嘅界線模糊嗰陣時候，香港嘅獨立關稅地位就玩完。 唔係你俾唔俾人拉， 唔係你俾唔俾人拉，而係成個香港撲街啊嘛！而家係 啦，而係因為有好多嘅外資好擔心，因為嗱，老實講，大家炒股票都知，嗰個係講 expectation 嘅啫嘛， 係 我的估計嚟啫嘛。只要你有 uncertainty， 即係人心不穩嘅時候咧，嗰啲嘢就骨牌效應嘅你㗎啦。 同埋好簡單， 唔需要拉一個人俾你睇一次先嘅， 唔需要，完全唔需要。就算係嘅，我話俾你聽，都未必係香港人。好啦。是大陸人或者美國人。好啦，然後跟住好簡單，新加坡開心到不得了，日日開香檳李顯龍。上海市委書記開心到不得了，香港撲街，當年1949年上海撲街，香港崛起。2019年香港撲街，上海崛起。 咦，咁咪中咗阿張五常個講法，佢嗰陣時候嚟香港之前話上海會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呢條友講嘢都好順，大佬逃犯嚟㗎呢條友。 喂，佢可能真係會 引導返美國。 是喎，如果有逃犯 中美冇，中美冇。 唔係咁，你香港同咩同大陸有 咁係喎？啊，唔係 reciprocal 噶嘛？香港可唔可以要求大陸引導張五常翻嚟香港咧？ 我唔識啊，應該我想問你啊，就係應該可唔可以咁樣三角關係啊，大佬？ 如果唔係就而家喂張五常即刻撲出嚟補飛啦。 唔係噃，如果加拿大同美國話取消同香港嘅互相引導協議，似乎係有 reciprocal 嘅 implication 係啊。 因為如果你香港同美國有跟住再搭埋大陸嘅話，因為你嗰度三邊嘛關係嘛。啊，不過呢個問下律師啦，即係呢個唔好估啦。點解有咪有嘢要讀出嚟你？ 唔係我睇緊有聽眾有冇答啫咁樣。 OK， 關於張五常嗰個問題， 嗱，我成日覺得咧，而家啲人咧，就算佢過去對送中條例冇關心佢都好啦，佢見到傳媒一路一路咁樣報導，一路升温咧，一個正常嘅香港人，佢會問點解？ 嗯， 所以我話連登仔上街派傳單呢件事咧係重要，就係正正咧 啲普通人都 普通人開始關心嗰樣嘢嗰陣時 候， 就大家應該咧去將呢件事當年廿三條嗰個氣氛，我自己歷歷在目嘅，其實之前啊，唔係講緊當日啊，係之前係好多人自發地動員嘅，係唔係政黨唔係民陣嘅嗰陣時候應該冇民陣添。 啱啱 成立冇耐好似 第 好似蔡耀昌做 好耐㗎喇，民陣其實唔知98、97年 好似蔡耀昌做 嗰時候，不過得幾百個遊行㗎嘛， 召集人係啊， 係啊，蔡耀昌做召集人嘅03年嗰次係 係啦，咁所以呢就而家 即係蔡耀昌做召集人都搞到500,000人囉，你咁幾容易呢，今次應該理論上 即係話蔡耀昌都得，大家冇可能唔得啦，咁樣係一個最低嘅標準。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有當年03年對冧老董嗰個咁樣嘅氣氛呢，咁我話俾你聽，林鄭嘅政治生命以6月9號就會結束㗎喇。 你諗 俾佢做埋今屆都好啦，到下一屆佢係2017係咪 加5年囉，佢上次係 2021開始埋位嗰陣時就會係真正嘅 ABC 啦，就係 Anyone But Carry。上一屆的 ABC 就是 Anyone But CY 嘛， 是 即是說當你搞了幾十萬人出來的時候，是沒有人會再黐埋你那裡的了，然後香港政府成為跛腳鴨，建制派會全部彈開，任何的政府施政都要靠黃志文出來沽票，你就成為一個等於溥儀汪精衛這樣的傀儡政府。 用回引述 就是香港人每一個人看著這個傀儡，每一日星期二在公眾面前在這裡說什麼大話了，你做嚟做咩？有咩意思？你话 你引用翻阿田北俊嘅讲法咧，田北俊嘅讲法就系话咧，其实香港从来开埠以嚟未试过系就一个单一议题，本地啊，唔计六四吓，系有咁多人出嚟游行。因为上一次0371咧，有负资产，有呢一个嘅 SARS 嘅问题咧，令到啲人好愤怒咧，所以咧50万咧系唔出奇嘅。但系如果今次只系因为一条送中嘅逃犯条例嘅话咧，其实佢系比23条系不遑多让噶嘛。咁你今次你唔腳痛呢都幾難，都幾頭痛大佬，真係 上個禮拜我已經講我當日嘅遊行，我話大佬香港樓價高企，股市暢旺，然後失業率全民就業 2.幾好似 亦都冇乜嘢疫症大疫情出現，然後竟然有10多萬人因為單一嘅政治議題出現，呢、這個已經死得㗎啦，其實係只不過大家就用返個 benchmark 係講緊個人數而唔睇個 context，2003年的 context 大家不看的嘛，那時失業率 11% 差不多，大佬還有燒炭自殺呢，太古城 日日都有啊， 跟著 SARS 299條人命呢，是不是謝婉文醫生那些故事呢，為什麼不慶呢，所以我就說你如果一路這樣看你就知道當日是很大鑊的，其實不過林鄭竟然在當日之後更加進一步去撩動 去挑動 那個社會provoke的群眾，在答問大會你看他說什麼，是不是，所以我就話呢個表演俾中共睇，佢點樣強硬呢台戲呢，如果香港人唔迎頭痛擊嘅話呢，以後冇運行㗎，真係 做暗春囉， 唔係呀，只會更加多呢啲嘅， 只有做暗春㗎啫， 出賣香港利益嘅政策上台，包括東大嶼山填海去喂養呢啲嘅屬於央企級嘅呢啲嘅所謂大陸資金嘅企業嚟香港吸血，吸盡香港人嘅財政儲備， 你講 我想問下呢個係咪大家想見到嘅局面呢， 嗱， 你唔係淨係講緊送中咁簡單啊！ 如果今次喺咁大爭議裏面喺 俾佢過到關，你諗下我哋仲有運行？ 喂，下次佢就如取如攜啦！喂，下次累積唔到咁多個憤怒喺度㗎啦，即係從 冇㗎啦。話俾你聽，呢一鑊真係冚包散，含笑半步釘，全家冚包散就係咁啦。 Last battle。因為點解呢，今次喺咁多社會嘅分化裏面，諗下大律師公會嗰10多個曾任嘅大律師都走嚟簽名，咁多人講嘢， 上外國政府、外商、外資、本地商家佬嘅代表， 上次23條立法都冇咁多外國政府噏嘢啦，因為學你頭先個講法， 用老共，我講話呢個係內政嚟㗎嘛。喂，你美國佬冇國家安全法？ 唔係咯，我基本法嘅規定係要立㗎嘛。 上次係冇咁多人 說。你喺李國寶後邊咯，上次咪、就 是。冇咩人講嘢㗎。喂，如果呢一鑊咧，我哋瓜咗嘅話咧，咁你就真係送自己一程。 喂，石禮謙冇嘢喎，吹完雞王志文今日繼續表態話佢係唔贊成嘅喎。 嗯。 是啊， 不唔係佢最後尾有補一句嘅，嗰啲 嗰啲就大家都知㗎啦，嗰啲 即係嗰啲最後尾一句暗示就係跟大隊嗰種嘅。 唔係嗱，呢啲大家都明白，但係我想話呢、這個亦都考驗緊呢班商家佬嘅智慧。當日田北俊係咁去呢個嘅叛變，企翻喺香港人呢一邊， 嗯， 當然是又受到中聯辦懲罰，成個自由黨差唔多解體咁滯。不過我想問，我唔信今時今日。在中共的體系裏面個體制裏面大家是這樣看著香港想死 的。是同意的。 那些不是好人，不過他們的利益同樣可能在美國一樣，同樣是已經是在香港搬不走那些，那怎麼 嗯。 喂，那些隨時才是今時今日中共沒有水的情況底下要撲水的對象來的。 所以呢即是我真的直話直說，即是現在怕衰人不怕說，我跟你怕什麼呢？ 我都 我哋喺度做節目就已經，你送中條例過完之後，我哋已經差唔多走得㗎啦，即係要嗰啲要走就，即係攞政治難民啦。最慘就係好多 可以揾阿唐偉康傾傾嘅，可以美國領事幫下手咯。 使乜啫？台灣都要你啦，係咪？你覺誒驚美國時差嘅話，喂，最慘就喺香港留低走唔到嗰啲友咋？喂，嗰啲友先至受害，因為點解嗱？經濟冧咯，跟住香港已經國際金融中心不在啦，股市又冧咯。是咪跟住你中美繼續貿易戰囉，你仲唔死呀、啊、 大家你諗下，我成日都話擦槍走火就係咁。你睇到美國如果喐完華為，就算六月大家有丟都好，下一波要對付大陸佬嘅就係金融同貨幣。 係。 呢、這個對付個西德馬克，對付個日本，亦都係亞洲金融風暴裏面嘅。 work 㗎喎嗰陣 係 work 㗎，係啦。好啦，你問呢、這個唔係美國維唔維護香港利益嘅問題。 嗯， 當他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的時候，他是要用金融的手段對付這個中共。大家記住，今日的中國是一種比起亞洲金融風暴年代的香港是更加大的泡沫經濟來的。 嗯。 為什麼要痛擊華為？因為華為是整個國家重點栽培真正做實業去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 剛才我講的那篇文呢，它很簡單一個論點大家參考一下。它說第一，其實這一場不是一場貿易戰那麼簡單，而是在於因為老共已經是公開宣布了在2025呢是完全是靠自己，不需要靠美國佬的。他就是在你現在的過渡階段裡面， 你害了我的國， 我動你的先。 是啊，趁你未完全可以自立的時候就動 你。這一場是經濟和政治之戰來的。當然有些友仔開始民族主義上頭的人就會覺得，哎，美國佬契弟，明知你爬我頭，所以今次你動你，就是想清楚一件事。美國佬有些的講法呢不是錯得曬的。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擁有這個這樣的高科技的時候，去控制 這個是對世界威脅來的， 同埋它是輸出輸出的大佬。 我掰的喎，這個講法。 喂，那你這下你就已經要動回個轉頭 了。我掰的 喎。你說自由開放的國家，你有這樣的高科技去紅霸全世界，賺曬我這人的錢沒所謂，因為你厲害 ,OK? 喂，但是問題就是你現在控制 不了 我的思想和言論。 Android 機最大的對手其實不是美國的蘋果，而是這個南韓的 Samsung。 嗯， 華為啊， 係啊， 美國佬有冇及過 Samsung 一句？當然你話因為南韓係美國嘅軍事盟友，係美國嘅僆，呢個就係好簡單。每一個香港人自己諗下，就算你唔贊成我哋政治觀點都好，你參與得呢個國際嘅遊戲，你就要跟國際規矩去玩。 嗯， 而家唔係純企業競爭嘅問題，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者新冷戰係以經濟戰爭嘅方式出現。不是用 科技， 再是鋼鐵時代，用啲鋼鐵去鑄造大炮，去鑄造坦克同埋希特拉嗰碌咁大嘅鐵路運出嚟嘅大炮，去射粒導彈去英倫海峽。呢個係工業革命鋼鐵煤炭時代嘅戰爭。而家嘅戰爭就係科技戰，而家嘅戰爭形態。如果我唔去你個船行到去中間，喺河中間截擊你嘅話，就玩完㗎啦。 唔係，同埋啲民族主義者咧都。聽一句咧，就係、是、你中國真係要強大嘅話咧，喺科技上面超越美國咧，你都要係一個開放同埋文明嘅社會。 冇 呢個唔可以做個黑社會，唔可以做個惡霸咁去統治全世界。 呢個冇得傾嘅，好簡單。 同希特拉嘅下場一樣嘅最後結果。 好簡單啫嘛！如果我而家判個商場俾你營運，然後實際上你一個黑幫嚟嘅， 你嗰啲人穿住件呢個保安嘅制服，好似喺領展嗰啲承判翻嚟嗰啲咁樣嘅公司，然後揾班黑幫喺門口打人嘅，唔肯加租嗰啲商販示威嗰啲，你又揾黑幫再恐嚇人嘅， 兇人嘅。 喂，政府都會喐你啦，就因為唔係你老土咁簡單啊，係請你嘅政府都好老土噶嘛。咁你都要扮好人，扮有錢人，扮靚仔。以前香港嘅電影業主要係黑社會投資，但係嗰啲黑幫本身企出嚟。都是要跟返個電影業嘅規矩玩啦，唔通夜夜擺支槍出嚟指住要劉德華拍戲咩？係咪？如果係咁嘅話，冇人同你玩㗎喎。而家唔係話任宏飛孟晚舟嘅問題，而係你成個國家喺世界裏面嘅形象就係一個惡霸。惡霸包括 同埋爛仔呀。 過去喺香港由梁振英年代2012年到而家所執行嘅嗰啲極端嘅政策。呢樣嘢香港係國際城市。你在佛山，你在江門鎮壓自己的人沒有人知道，但你在香港2014年所發生的事，全世界重要的媒體日日是這樣播，怎會不知道？香港就是一個牽動全世界的新聞 agenda 的城市，在中國裡 面。還有很簡單，你都不敢鎮壓雨傘運動，你最多都是不談判 拖死你咯， 是不是就找 黑社會咯， 這樣嘛， 就拖死你咯。 因為你都唔會好似喺新疆同埋喺 你都唔敢嚟 西藏咁啊嘛， 八九六四噶， 冇錯， 你都唔敢嚟多鑊噶。 雖然我哋係影響唔到你政權嘅核心，影響唔到你嘅當權者嘅地位，但係個問題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嗱問多你一次，你係咪想繼續 keep 先？你係咪想做白手套先？我哋陪你玩呢個遊戲先，同你做英美嘅角力戰都冇所謂。喂，但係你最後尾你都要即係保障翻我哋 好簡單 嘅權利。 1949年之前嘅上海就係租界。租界是什麼意思？租界就是個管治權不是全部由國民黨話事， 一國兩制， 亦都不是由清廷話事，實際上就是一個特區。在這個特區裏面，各個英美勢力在那裡搵食，然後做到了上海的繁榮。但是中共就不斷用那些電影啊、文學去揭露上海的黑暗，那些人怎樣慘啊，在租界裏面被人欺凌啊， 怎麼被人 偽造這個偽造這個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牌，在外灘的公園那裡偽造的，其實然後呢就揭露當日這個英美帝國主義 流的嗎？ 流的當然 是、oh, OK 那是喂鬼佬又沒有沒理由蠢得那麼 重要 的事，大佬你真是因為 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信 Q 了這件事，信了成幾十年。 不是，我看李小龍的戲而已，我不是 李小龍都是民族主義來的賣點都是好了。然後跟著就講到上海是十惡不赦，然後上海在1949年之後怎樣洗刷自己的十惡不赦呢？就是紅衛兵運動變成是一個政治的城市，用來去取悅當時的毛澤東，當時的共產黨，話俾當時的中共聽，我們上海人一樣那麼紅。這個跟林鄭月娥有什麼分別？你說林鄭月娥做的事跟當年的上海人做的有什麼分別？就是一種自己覺得自己不夠紅，因為我們是英國人栽培出來的公務員，然後做一啲比老左更左嘅嘢。 喂，不過我呢幾日呢有一個思考，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呢。老共而家癲成咁，即係用一個英文字解釋就係 irrational 呢。喂，佢係咪真係想換血呀、想我哋繼續呢啲班友。 你頂唔上咪走囉咁。 因為你大家都知道香港確實有好多人呢揸住我個 passport 嘅，即係隨時都可以即係妙言一身，喂起碼幾十萬啦，加拿大呀、美國嗰啲，不過返嚟搵食嘅好多人係咪。咁你第一呢班都走啦。OK， 第二本來諗住繼續喺呢度即係謀生繼續發展落去人都覺得好失望㗎。咁佢咪擁佢包嚟換血囉。 嗱，我覺得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性。 喂，佢咁戇居 就係你頭先所講呢、這個就係和平解放西藏17條嘅後果。 嗯。 當時亦都應承咗西藏高度自治。最後尾就借一場嘅所謂嘅拘捕大喇嘛而發生嘅群眾騷亂事件，就派解放軍入藏控制呢個西藏。咁然後就放條路俾大喇嘛流亡。海外，但我覺得有第二種可能性是什麼呢？就是在習近平主政下面，他已經換了他那些核心人物，包括現在的王志民已經是 習派的了，其實習家軍來的。好了，習家軍的特色是什麼呢？講政治。講政治就是好像老毛那樣，鄧小平年代重用的幹部是什麼呢？ 技術官僚。 就是技術官僚，搞革新開放， 由下而上， 敢闖敢拼，那些什麼東莞市長那些以前80年代那些港商個個都認識的、就是未有政策都好，行先一步、後面出了事不要緊，我幫你頂、就是這樣嘛，那些糧商啊那些、現在不是， 而家就換咗另外一種幹部。另外一種幹部就係 又紅要紅為先。 譬如好簡單，我做節目啊，陶君衡啊，我先問一下，喂，陶君衡嘅政治立場係點先 ？Political correctness 就上去 Google search 曬過去咁多年陶君衡講過啲咩嘢，然後研究一下，最後尾都係，哎，唔好啦咁樣。呢個就是政治掛帥啦。 嗯， 政治掛帥嘅後果係咩咧？呢個喺中共歷次嘅黨爭裏面咧都出現嘅，就係不斷向左轉嘅。 嗯，就係好多時候玩死自己的。係 啦，結果就玩死自己，因為佢層層加碼嘛。 係咯。 层层加码 左嘛，最左勿右嘛， 就零左勿右啦。因为左就系执行嘅问题，过咗啊。但系如果右咧，就系路线思想嘅问题。喺中共嚟讲，路线思想问题系死罪， 系 执行过激系执行问题，自我批判、自我批评就搞掂噶啦，可以。即系喺大会里边讲几句， 唔好意思， 冇听到大家嘅意见，过咗火位，即系黑社会一样咯。 系斩错人， 系啦，斩多咗系冇事嘅，都系为自投出力。 是最多俾返安家費你。 是啦，是冇事嘅。但係如果你為咗自投企咗去對家嗰度就大鑊啦。 所以佢點解要揀啊林鄭月娥做特首又咁解嘛。所以佢要去執行力強㗎嘛，一路以嚟嘅諗法就係、是。 執行力強，政治智商低。兩樣嘢加埋嘅要。你政治智商高佢唔會用你。政治智商高係邊類人呢？街頭智慧嗰類。 係。即係知道呢個過唔到嘅。 知道過唔到嘅。跟住搵各種各樣理由 hea 住 hea 做。甚至暗地裏打龍通搞彎佢、北京就最唔鍾意呢種人，佢最要嘅就係叫過硬㗎嘛，習近平嘅要求係政治過硬，呢四個字好緊要，政治過硬嘅意思呢就係要阻立場，要堅定，思想要統一，有組織紀律， 同埋要有 discipline 係啦，有組織紀律 邊呢個講咗呢一個嘅議題、OK， 我哋咁樣嘅方向，你唔該你諗盡辦法去執行佢。咁林鄭月娥 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呢個中共嘅講法啦。 嗯， 即係話你不理解，但係講組織紀律嘅，你都要執行。 嗯， 喺咁嘅情況底下，成個中國大陸向左轉，香港點可能獨善其身呢？好多人發夢喺度。當成個大陸，你睇黃泉章案，李文竹去探佢咁耐都揾唔到佢嗰陣時，係咪點可能香港可以維持到法治、維持到民主、維持到自由呢？點解要？全中國都是咁嗰時候，唯獨是要保留一個咁嘅漏洞。 所以我哋六四三十週年咧，有啲即係中國嘅流亡嘅海外人士咧，例如滕彪咁，你識啦，好出名啦， 捉緊盤好大企啊！ 喂，老實唔係佢唔係咁講，佢話佢喺未離開中國之前，喺胡錦濤、温家寶嗰個年代咧，其實中國嘅公民社會係相對開放嘅嘛。 係 喺唔同嘅議題上邊咧，都有好多 NGOs 老共都容許有佢作為。舒緩社會矛盾嘅一個嘅，即係作為一個潤滑劑咁啦。係啊，俾你細良，我哋成立一個，嗱，你唔好搞政治啦，我哋搞個關心愛滋病咁樣。係咁嚟俾你搞。 即係陳建文嗰陣時喺2008年之前，汶川地震之後嗰陣時，咪温家寶都 buy 嘅咯。佢寫陳建文寫啲報告上去， 温家寶睇完之後好 appreciate 嘛， 都批嘅嘛，就係發展呢個 NGO 啊嘛。問題就係而家，喂大佬。嗰幾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嘅老左傻仔，而家都消失埋啦，係咪拉咗都唔知去邊。北京大學嗰幾個學生。 我覺得就係頭先你個講法，零左勿右，政治正確為先，政治掛帥。 好簡單。 所以呢執行嘅人呢係永遠係走極左嘅。 我等於我話劉少奇嗰本書一樣，我唔信習近平落 order， 叫嗰個三聯嘅發行呢個聯合出版聯合物流集團嗰個經理唔好入呢本書都傻嘅啫。肯定係呢條友。 自己當 層層加碼諗下，嘩唔係喎，你要習近平主管呢個黨史第二卷㗎喎，你要講到呢啲咁嘅嘢，要大家一定要唔可以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喎，呢啲佢實識㗎喎，因為要睇㗎嘛，紅頭文件。好啦，喔呢本書講到劉少奇、王光美係國民黨間諜，仲唔係歷史虛無主義係咪高級黑咪 ban 咗佢囉。 唔係呀，我最近我唔知喺邊度睇嗰篇文，好似 Economist 就係講緊中美貿易戰呢，關於南華早報咧爆呢個習近平話我一個人個人承擔啊，佢其中一個個 story， 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匿喺 對家篤佢出嚟 嘅，唔係 Economist 反而知喎，佢話咁咧就係因為佢哋匯報咗喺嗰幾輪或者20輪談判裏面講咗啲內容之後俾習近平聽，咁習近平話唔掂，耶、大佬我一個人承擔有咩後果？咁跟住佢包仔翻去咧係自己執㗎， 層層減啦， 係啦。 咁呢，阿世良你負責投嗰兩個 point 啦，你減，咁跟住我負責第三， 我會諗屌阿土減五點，我減兩點， 咁就大鑊， 我咪撲街， 係咯， 我老大減六點啦，係嘛？ 唔係咁，所以咧可能執佢唔係嘅，你話齋，其實佢可能都係話喂大佬執執佢啊，喂大佬，我哋真係喪權辱國 啊，係啊，唔可以做現代李鴻章， 大佬 幾句咯，係咯。 唔係咁，佢唔會同你講細緻噶嘛，大佬唔通話嗱呢條立乜鬼乜春法咩？幾時立咁啊？人大幾時過咩？佢唔會咁做咪？老實講，你問我，喂，老共立唔立法同咩用行政措施同咩管制措施，其實都冇分別㗎啦。你都係無法無天嘅咧。其實老實講，我就覺得美國佬係俾條路你走嘅啫。你話立法係人都知道，第一你嘅司法機關根本就唔 走數噶嘛，你會。 第二咧，基本上你執行嘅時候咧，都唔係貫徹始終嘅。是不 是嗱，仲唔好簡單。 不過佢確實啱，人哋可以有 monitor 得到，你係咪真係有做？因為我要同我國民交代嘛，大佬話曬同你打緊貿易戰嘅時候。 而家就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咩咧？呢種咁嘅管治嘅 style 已經全面進入香港，包括中聯辦嘅角色一樣。 嗯， 你唔理嗰件事起點係乜嘢都好，我當阿土嘅講法係啱，係李家超自己同大陸國安局、公安局搞出嚟都好啦。但係件事發展到今日咧。已經進入了中共官場的遊戲規則， 那就死了。 中共官場的遊戲規則在習近平主政下面，就是要個個政治過硬，然後過硬之後去到一個地步就零左勿右，跟住嘢嘢都要公開表態，表態完之後還要講求組織紀律，那你死得了。香港香港正正從來就好像四九年之前的上海一樣，是各方龍蛇混雜，大家各自有自己利益在這裡，維持一個秩序，這個秩序是不會 rock the boat，唔好令到沉船嘅， 而家沉緊咯， 而家就沉緊。點解？因為你樣樣都要表態，條紅線畫到清清楚楚，唔係自己人嘅打佢。喂，你任何一個字頭咁樣做嘢，你個字頭都俾人針對啦，係咪先？總之唔啱嘅呢條街，我泊車我睇曬嘅，一有任何意見嘅就揾人去劈佢，咁得唔得？ 無論港英政府嘅年代，甚至乎即係曾蔭權， 喂，港英你知唔知啊？彭定康最後嗰幾年，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係邊個啊？是谭耀宗的大佬啊， 特登俾你做的。 我入去中央政策组顾宇德做首席顾问嗰阵时 候， 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是民建联以前的总干事嚟噶，是1992年啊，大佬。彭定康嚟咗冇耐， 嗰阵时仲系中英角力紧， 系中英就政制问题角力期间，呢啲就系你永远你都追唔到人哋。英国佬当时已经系一个没落嘅帝国。 仲有，你谂下九一年本来咧系双议席双票制。跟住成個民建聯咧係全面 全軍覆沒，全軍覆沒， 一直都人到翻嚟。因為點解咧？李柱銘就搭個文世昌，林千石就搭個林冠。 李柱銘嘅講法就係買一條生魚搭一條死魚。 好啦，港英政府點咧？ 全單議席單票， 喺九四年就單單， 咪俾翻幾個你四大天王上咯。 最後得一個，雖然都係得一個陳宇涵大佬。 唔係，但嗱呢個就係我話俾你聽，英治時代好簡單，就算以我為主，英國佬。扶植民主派都好，佢唔會話全面俾人睇到，淨係扶植民主派。 係 用乜嘢啫？如果佢要對付你工聯會、社團條例又得， 嗰陣時候已經玩查咗你先。 建築物條例又得， 嗯， 黑社會嚟搞你又得，用翻曬而家啲手法，搞六四博物館啲手法得唔得啫？係咪你工聯會嗰啲工人俱樂部仲可以咁樣喺度發展到咁耐？所以我就話呢個 係俾你開 course 咁 一早收你當啊！真係呢、這個我就話到今日。都冇辦法翻翻去英治時代嘅真題。香港之所以過去免於恐懼嘅自由，大家可以喺度耷低頭不理政治安居樂業，個原因係咩？我記得當年有一條條例嘅係講呢個傳媒嘅自由，喺立法會好似霍德嗰陣時做政務司司長， 8687 係咪新聞 講關於言論自由嘅？ 言論自由係咪公安條例嚟？ 係啊，公安條例。 公安條例。 馬田嗰次嗰陣時候咧，就係因為佢所以改咗咧，喺個 Bills Committee 裏邊都係唔限時間嘅。係 啦， 佢條友一條友好似係上法庭咁講三四個鐘啊嘛，大佬 一人拉布係啊。 係啊，佢第一個其實佢發明拉布嗰條友。 公安條例修訂。 公安條例係關於言論自由嘅。 係啊，關於言論自由 嚇，即係新聞界要公佈嘅消息來源咁上下嘢嘅。 咁上下嘢。 我第一次僆仔嗰時候。 天然大波嘅都係 參與呢一個遊行集會。 喂，大佬當時英國佬都唔會硬去啦。咪有得你李柱銘一個人喺度表演囉，你明唔明啊？呢、這個就係我成日話水至清則無魚。 嗯， 喺任何嘅現代嘅文明嘅政治裏面呢，你都要同反對你嘅人一齊生活嘅喺個政治裏面，因為呢個唔係你贏我輸嘅問題，唔係一個零和遊戲。 公安條例我記得係， 而係你要俾公眾睇到呢個政府處事係文明嘅。 嗯， 香港人對當時港英政府嘅支持其實就係咁嚟嘅。 嗰單 跟住嚟八八直選嗰單咧，咪點啊彭振海嘅名字，點李柱明嘅名字，霍德嘛？你講緊？ 霍德係啊， 係咪？但係嗱，佢喺公安條例一單，如果我哋咁樣反駁，嗱新聞界又反對，我哋啲學生又反對，成個泛民反對咧，佢咪受翻咯？都費事煩啊！最後結果嗰陣時候，喂，老實講，港英同今時今日嘅立法會一樣嘅，喺當年嘅立法局，喂。投票一定如取如攜嘅咧，又有委任議員，又佢嘅保皇。 只要全部都係大部分都係委任議員，得嗰間選咗幾個位。 嗰陣時候仲死啊，得個司徒華答李柱明啫。 咪就係間選咗幾個位咯。 咪咯，得幾條友，好似林， 好似仲有個周美德咁啊，民協嘅。 係啊係啊係啊， 護理界、 醫護界噶嘛。 醫護界係啊， 嚇何敏嘉之前嗰個嘛，冇噶啦， 冇啦，係啊，三個咯， 三四個。 好似仲有間選區議會林巨成好似係嘛， 輸咗啦，八八年嗰次佢輸咗。 輸咗。 啊唔係喎，啱好喎，嗰次八六嗰陣時候未輸曬。 咪咯，咪就係咁多咯，得四件咯。 李宇大嗰陣時候仲， 係咩？ 係啊，李宇大 都唔算係民主派㗎，係嘛？ 嗰陣時候文文地啊， 咪咯，咪就係得四件咯。我就話如果要去得盡，英國佬容乜嘢啊？所有法例一日三讀都得啦，任何嘢都我都話你都係嗰個 proportionality， 你衡量一下你付出幾大嘅政治代價去完成呢樣嘢， 同埋你個社會成本好高。 你個社會代價、社會成本，因為會累積嘅， 係咁矛盾啊嘛。 係啦，你今次過到同 我俾你威一次。 由2012開始個政府數夠票就過，數夠票就過，結果累積到2014大爆發，而家又再嚟2014之後已經沉寂咗一段時間。好啦，方死你香港人唔死，當時競選嗰時點樣講啊？休養生息，大家只搞民生，香港唔需要中聯辦拉票，全部走曬數。 嗯， 好啦，而家搞到一鍋粥嗰陣時啦，就推中聯辦出嚟站台背書，揾韓正出嚟背書，下一個汪洋啦，黃岐山啦。習近平呢，你就將個矛盾拉到最高。其實當你出到習近平嗰時候，咁就到 Donald Trump 㗎喇，係咪？你諗下香港人係不斷咁樣折騰，由2014一鑊政改走數，先搞個政制白皮書出嚟，一國兩制白皮書，講咩全面管治權、僭建呢啲咁嘅嘢，五部曲由三部曲改做五部曲， 中聯合聲明已經是歷史文件。 是啊，好啦 ,2012 年梁振英上台折騰到而家是沒有停過，其實是。 當然沒有停過啦，你數下。 是沒有停過啦，你諗返轉頭啊。 你唔好計嗰啲咩大灣區啊一地兩檢啊嗰啲咁樣嘅基建項目啦，國歌法 ,DQ。 喂，而家審議緊嘅國歌法喺立法會裏面。 佢 DQ 嘅。DQ4, 跟住 DQ 候選人。DQ 到鄉事委員會選舉朱凱廸。 連新界東北嗰啲抗議都全部鎖十個坐八個監， 社工大部分社工嚟㗎係， 有啲我哋名不經傳添啊，大佬唔識㗎嗰啲人，我哋嗰陣時候我哋咪講囉，長毛話㗎嘛，當日一日唔告我哋，告啲你唔識嘅人咧，你先要驚啊， 啲大鑊啊， 告我哋冇所謂啊，大佬。 所以你諗下，你諗翻轉頭，我話你就是、無論你移唔移民，我而家都唔會勸人唔好移民，我覺得。好多人送細路去外國讀書，送得嘅我覺得應該都送。 咦，大佬啊，中國領導人唔係送曬咩？大佬，習近平個女喺邊度啊？大佬，佢唔係哈佛嘛？ 咪係咯，所以我就話呢啲嘢千祈唔好太交，我覺得做人最緊要保住條命，保住條命同佢鬥長命。第二就係、是、 因為你仲會 come back， 做得幾多得幾多。我唔信一個咁樣靠印銀紙嘅經濟，大家你只要睇清楚佢嗰個經濟嘅模式、擴張嘅模式係點樣嚟。你就知道重擊華為嗰個後果係點，因為華為只係有競爭力嘅科技實業，其他嗰啲我話俾你聽咧，嚟香港吸水嗰啲央企，全部靠國家補貼支持，然後用香港先至有實際吸到外匯、吸到水。 今日咧， 點解要整咁鬼多成萬億嘅基建啫？ 今日咧，我好似 你睇下大陸嗰啲國企嗰盤數，你就知啦。 我哋有一個，我有一個 group。OK， 其實都反映到某啲香港主要香港人嘅諗法嘅。咁佢咧就做咗個圖，我 share 俾你一次啲。佢就話咧，將所有咧 Google 嘅 Apps 啊，係能夠同呢一個即係例如 YouTube 有唔知有個咩 BBB 啊，係咪我唔識啊嗰啲。即係總之係華為都有可以 compatible 嘅嘢。我話大佬，個問題唔係咁啊。呢一場係一場政治同經濟嘅科技戰，同埋美國佬今次出手咧，係嚴重地警告佢以前嘅盟友，因為老實講 ，Donald Trump 又戇居嘅，得罪曬德國佬，得罪曬英國人啊嘛，係咪？加拿大已經公開呼籲就話，我唔需要聽美國佬指揮 嘅。唔係喎，但係喺對華政策裏面，佢攞翻個道德高地喎。 所以咧，佢今次一喐華為嘅時候，其實就係為咗佢喺13% 咧嗰啲華為手機，因為你係會大跌噶嘛。 是啊， 是不是？喂，咁我買你嚟做咩？大佬，我上唔到 Gmail， 大哥。 我都用唔到 YouTube。 唔係佢話得，不過咧你要轉佢個網頁啊，大哥。 屌、 啊！即係我用唔到個 Apps 啊，大哥。 用唔到 Apps 啊！ 你撳多三四下手指。 你用個瀏覽器由嗰度打 YouTube.com 入去咯。 咁你就死啦，大佬，係咪？跟住佢話冇影響嘅，大家誇張咗個。喺大陸就冇影響，因為橫掂你都上唔到 Google 嘅，橫掂你用唔到 Gmail 嘅。 喂，我有個 friend 喺加拿大嘅，佢喺大陸買咗個華為。 出事啊？ 唔係，佢翻去跟住我話：喂，大佬，我 WhatsApp 俾你啊，通知幾時飲茶啊？佢話冇嘅，我冇 WhatsApp 嘅。屌，我用 WeChat 嘅。 跟住我 download 過㗎。 跟住我話：喂，我話你俾我搞，我幫你 download。我搞鬼死咁耐先知道，原來佢個 operation system 根本就唔係 Android 嚟嘅。 OK。 是他自己研發的，不知 道。好心你在加拿大就沒理由買華為啦，不是咁戇居。你不知道原來美國人是連華為的名字都讀不清楚的。 喂，大陸你知不知道華為的 operation system 叫什麼？ 什麼？ 我都讀不到，叫紅夢啊。 不識了，不識。什麼叫夢啊？ 紅，黃飛鴻的紅，夢查查的夢。 哦、OK。那你都讀不到，紅夢。 紅夢大佬怎麼發音啊，大佬。 即是你講普通話 ,OK。紅毛啊。是不是 怂是吧 怂咩是不 我都不知道唉我都不知道。 喂你香港人普通話是這樣的大佬。 唉跟崔世安差不多水平盧偉國都是這樣的。但是我告訴你如果重擊華為當你想想中國的企業擴張原來是靠印銀紙。你想想大家你看很簡單你不要信我你看看中國 M2 貨幣供應的數目的增長。 嗯。 然後竟然你發覺一年裡面它印了整個英國的 GDP 的數目。是 2.6 萬億額外印銀紙啊 ,2015-16 啊是印了 2.6 萬億 半年印了一個半年印了印出俄羅斯的貨幣差不多一年印了成個英國。 那你想想啦 即是先使未來錢。 所以我經常都說你看清楚為什麼揀明日大嶼為什麼要用一帶一路的模式發展香港 因為我們有 cash 這個是國策因為有外匯嘛 我們有 cash 嘛 ，cash 嗰啲央企根本就係已經係殭屍企業。你全世界去嗰啲巴基斯坦走數、斯里蘭卡走數，邊一個走數啊？馬來西亞 cut 你三分一。 嗯， 如果你話唔 cut 嘅話，佢就話我唔做啦。馬提爾老狐狸係唯獨是我哋林鄭月娥係咁順攤，將香港人辛辛苦苦儲埋嘅錢拱手讓俾，拱手送上去。所以我話我寧願大陸要求香港係每年上繳幾多錢。起碼有數得計我話俾你 交税算啦交中央税。 交俾中央税好似其他省市一樣。 唔係呀剛才我哋有少少補充資料有啲更誇張嘅就係兩年印出英國加法國嘅 GDP。四年呢可以啦下印曬成個歐元。 喂 ,GDP。 呢個就係中國模式嘅歐元背後嘅原因。如果我有一部印銀紙機就好。係可以日日喺度撳掣喺度印嘅。印完之後就將啲錢索咗落去個地產同埋嗰個股票市場嗰度。我是做企業的即是等於90年代的香港。 不是所以美國佬。 我做什麼實業啊 所以美國佬不是說要你開放這個 financial market, service。 他不得的他亡國了我告訴你一開放 的。因為你所以其實所以美國佬提出那幾個要求呢是對的。第一知識產權當然這個是保障美國利益啦即是 trade war 就是一個藉口來的。但其實最重要是 financial market。因為為什麼呢我是揸住你的春代的。因為你是靠印銀紙在這幾年裏面的發展除了因為你不停貶值你的貨幣和靠你的即世界工廠的地位去即輸出平價的貨品之外。所以呢我覺得今次呢學你剛才總結呢就是我差不多要約了人吃宵夜有緊要事呢就是有危有機的我覺得。 我覺得就中國選擇就是這樣。我是不看好的香港為什麼呢 這麼大喔。 如果美國是視中國為頭號敵人。 即是炸原子彈其實應該先炸我們先的嘛。 是啦如果美國是中國為頭的敵人美國的國策國家利益是要跟中國進行 各層面的角力、這個是大局就跟過去不同的1972年到2018年都不是這樣的其實、都是大家所謂的 China-America 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大家一起搵水 是 是吧麥當勞開遍全中國誰會打仗啊那時候我記得那些人是這樣說好啦而家去到個情況， 唔係 Morgan Stanley 都係咁分析㗎。 而家去到咁嘅情況，以前美國財長都係大好友嚟㗎。 舊年年頭，Morgan Stanley 有一個 financial analyst， 即係佢啲友都準嘅，因為其實佢嗰啲揸住好多錢落去投資㗎嘛。佢話中國同美國係唔會打仗嘅，原因就係咧佢數咗過去嗰百幾二百年嚟，即係現代嘅戰爭裏面咧，其他係冇乜即係經濟嘅 cooperation， 互相依賴。 係啦。佢最後嘅分析嘅結果就話唔會嘅，傻嘅。 呢個就係所謂 China America 嗰個嘅 concept 啦。好啦，大家因為利益共生關係， 好啦，而家中美國已經話你自己發展你自己嘅圖，你既然唔跟國際規矩玩嘅話，你唔好參與呢個國際市場嘅遊戲。 嗯， 中共就話我要自力更生，我要發展自己 operation system， fine， 你咪自己做大陸市場咯。華為可以做到 number one 嘅一定，係嘛？ 你嘅內需市場夠勁啊！ 你內需夠大，你不過你唔好走去參與國際競爭啦。好啦， 嗯， 我就係話，如果中共佢真係可以去放低自尊，利用美國嘅壓力去壓服國內嘅利益集團， 同埋嗰啲保守派， 保守派係啦，而家就唔係我習近平嘅問題啦，而家美國佬逼到上嚟啦，我冇得唔做啦。喺咁嘅情況底下，裏應外合，去令到中國走翻上一個正常嘅經濟發展咧，呢個係好事嚟。 但我覺得老共係唔會嘅， 唔係佢自己提過啊，屌佢而家唔講啫嘛，咩去共幹化？產能過剩， 老共係唔會，因為點解咧？以佢哋嗰個管治嘅模式，習近平上到呢個位，所以嗰陣時候啲人話佢係戇居居，甚至乎覺得佢係好人，甚至係佢係改革派，甚至會 梗唔會係啦，甚至會平反六四。哇，那個數字好得人驚，六六六八， 好驚啊！你唔好整個六六六六六出嚟。 我其實覺得應該七七七四就好啲，大家就唔努力，係嘛？ 唔係，我覺得佢而家嗰個管治模式呢，這個獨裁者咧，真係好似頭先我哋講法，政治掛帥，寧左勿右。在這樣的環境裏面呢，他為何不停在這裡講外國勢力呢？就是因為那些保守 派，他要掩飾他自己的無能嘛， 沒錯，還有保守派最喜歡借這件事呢，你是團結他自己的群眾嘛。中國人從來都是在個民族問題上面頭腦發熱的啦。 我覺得很簡單，這個亦都是有跡可尋的。毛澤東搞到一鑊粥的時候，就搞這個什麼中蘇論戰， 嗯， 九平中蘇論戰，鄧小平主持，然後跟著全國舉行反蘇運動， 嗯， 當時頭號敵人就變成蘇聯了，抗美援朝嗰時就美帝，一到一鍋粥之後，你唔關美帝事啦，大躍進啦，跟住到文革啦，跟住咪珍寶島衝突咯。 冇話啦， 文革嗰時， 當年六四啊，大家親歷其境，我都有份參與嘅，又有乜嘢美帝啊，大佬？ 日嘢啊嘛， 佢最後嘅結果又係推翻落去美帝度。 啊，唔係，梁振英話有證據㗎，香港雨傘運動有美帝嘅參與喎，外國勢力到而家未攞出嚟嘅，點解？ 咪咪鄭宇錫嗰幾個 email 咯， 就係嗰度啦。 嗰四萬五千蚊美金問呢個咩美國民主基金會攞嗰啲咯。 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 係啊， 好多人都申請嘅喎， 四萬五千美金就係大佬。 啊，咁 Q 少嘅就 係啊， 搞場咁大場運動。 係啊，你幾個月成？ 哇！即係香港真係廉價勞工多啊，真係，即係證明呢個最低工標準工時、最低工資都要提高啊，真係38.5都冇。 喂，差唔多啦，咁啊。 嗱呢個咧就係啦。希望大家要記住，最後尾都是那句， 大把時間再出街。 6月9日 啱啱嘅喂，呢個啱 update 嘅呢個。喂，東國道 9日 2:30 大鑊㗎啦， 企唔企到咁多人啊？ 東國道一定企唔到，上次已經企到一路向後面同埋向橫發展㗎啦。 嗱，我唔係 organizer， 不過我 propose 啫，因為嗰度向橫發展，不如咁啦，大家有啲2:30，有啲3:30，有啲4:30，有啲1:30。 唔會㗎，我話俾你聽，所有人嘅心態都係咩咧？ 逼2:30。 要有一個嘅逼爆成個銅鑼灣嗰個震撼嘅情況。 嗯。 咁總之我就話，如果傳媒嘅朋友用緊 DJI 嘅飛機航拍嘅話咧，就當日咧都唔怕嘅，就希望 DJI 將我哋嘅拍到嘅新聞片自己送上去國安局，自己傳上去，咁就唔使我哋自己周圍鋪添，係嘛？咁啊記住啊，6月9日，咁咧呢個係重要嘅日子嚟嘅，12日直上立法會。 自0371之後。最重要一次， 我都想不到的，隔了這麼多年，六四，你知不知道5月20日就是八號風球的晚上， 記得 前日， 是不是 昨天了， 不是 520 518了，好像 518還是520， 我記得我是， 不是520 嗎？ 我記得我517是去完遊行的，你應該都有啦，你中大嘛， 中大出去風火 輪，跟著應該是519、他宣布戒嚴， 519戒嚴當晚嘛， 係啦，咁520爆風球， 520爆風球、 ，OK，sorry， 係 520爆風球， 記得記錯， 咁咧就第一次即係爆風球水浸到去，即係過去新華社嗰條， 我記得我翻咗屋企先， 隧道嗰度浸到上膝頭哥咁滯， 沖涼就搭地鐵出去嘅時候咧，全架車啲人穿黑色衫， 係啊， 全部去維園嘅， 跟住搭地鐵。2003年，我喺北角沿住斜佬天后廟道落山。啲人穿住黑色衫，一路喺天后廟道嗰啲私人屋村嗰度一路行出嚟，私樓嗰度，一路落到銅鑼灣先發覺，嘩大 Q 喎！我哋喺約咗 Max 嗰啲喺呢個 圖書館集合， 我 中央圖書館集合。 2003年呢，我走去搬兩架車呢，以為好多啦，同啲街坊一齊去呀，點會俾喺人群裏面呢，兩嘢就淹沒咗，已經搵唔返啲街坊已經。好在冇架車嗰班去呀，我話我哋送你嚟，但係我哋好難 pick up 你呀，大佬。嗱，所以今次醒醒目目， 要做啲組織工作㗎，我覺得係呀。同埋我覺得亦都係香港人嘅精神嚟嘅，俾全世界睇到呢，我哋一個咁文明嘅城市，用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方式去同共產黨周旋咗咁多年，而家去到差唔多破局嘅階段，大家都搲爛曬塊面。我相信中共亦都今次係搲爛塊面，直上立法會，唔過法案委員會，係咪？傾都唔使傾。 呢次仲醜樣過23條立法， 醜樣好多。 上次都係阿嘴淼淼出嚟揶揄下我哋啲麥當勞嘅人， 香港人咁樣都唔反抗。連出嚟示威遊行都唔做， 咁 你憤怒嘅話，咁你就即係等於自己選擇你嘅下一代係冇運行，係你自己揀嘅。我成日都話我嘅下一代，我就一隻狗仔叫做阿里，抗阿里，佢哋係唔會入去 MIT 讀書，亦都唔會去美國做科學家嘅，係咪？你哋嘅下一代將來仲有冇機會入讀美國最好嘅大學？ 喂，而家封曬㗎啦， 科研喂。MIT 已經冇咗啦， 你唔好以為你係 早收生啦，今年 係啊，你唔好以為你係從香港 大陸冇咗，跟住大陸佬會用香港學生嘅身份再去，跟住封殺埋香港。 嗱，你走，佢咪揾人填我哋嗰啲位咯，屌大佬！ 所以我就話我哋 攞咗香港身份證， 真係香港，真係30年啦，係嘛？30年啦，89年一路走到而家，又係6月，係嘛？ 誒死啊！今次佢死得啱啱好啊，64魔咒。 真係㗎，逢一逢九字尾都係大鑊嘅，其實係。所以我覺得除咗六四晚會之外呢，6月9號好少可黐得咁埋。當時我上個禮拜都講提早車一遊行，果然民陣呢係做咗一個 醒下咁住 正確嘅決定，6.12之前做一個大規模嘅遊行。我相信呢個係會自2014之後，甚至可能係2003年之後，香港人最大規模嘅政治動員。我哋希望做到呢個目標，所以大家記住，有機會可以多啲去同身邊嘅人宣傳，我覺得呢個係緊要。 唔係最後尾個禮拜嗅覺到㗎啦。如果有啲好普通嘅同學都問我嘅邊度集合嘅話咧，平時都唔會去嘅咧，就點啊？ 嗯， 我等緊呢啲 call。 好的，到時 幾多啊？最後結果 退唔到7774啊！真係。 我少咗 hater 啊！ 你啲 hater 可能今晚去咗，係咪高達順風耳啊？ 今晚 唔係啊，琴晚係嘛？ 去咗長毛嗰度啊！長毛無神論啊嘛 ，Anthony 嗰度 唔係啊，係啊 ，Anthony 唔係早啲嘅咩？ 9:30啦， 咁下次掹埋 Anthony 嚟，我哋三個長毛一個，咁咪可以掹多幾千人嚟咯，可以。 唔緊要，我哋呢啲少啲唔緊要，你6月9號多啲得噶。OK， 6月9號 係咯，遊行 啊 嘛， 係咪歐聯啊？ 歐聯咁大鑊，唔會咁晏嘅，歐聯5月幾啊？大踢完啦， 5月幾咩？唔係6月咩？ 我以前係記得5月幾，好耐未睇過啦，大佬。 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呢啲。節目完咗先講啦，拜拜。